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listening test questions. Two speakers will be discussing the job possibility at Youth Council.今天我们听的这个对话呢，是由两位在讨论，其中一个人在 Youth Council， 也就是青年俱乐部的工作的可能性。好，那么这个对话选自雅思听力的考试题。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先来看一下生词。第一个词 ambition 什么意思呢？ ambition 就是有雄心的，有野心的啊。说一个人有 ambition， 就是说他非常有野心。 好， ambition 这是一个名词，野心的意思。那如果是形容词呢？ 那就是 ambitious。 其实这是一个中义词，它也不能说是个贬义词。就是我们说一个人很有野心，可能感觉他自不量力，是吧？但其实英文中这个 ambitious 它有那种褒义的感觉。 对，就是说这个人有很宏大的目标， 对， 是吧？很有志向，也可以用 ambitious 这个词。那 ambition 这个拼写最后是 T-I-O-N，那形容词 ambitious 结尾是 T-I-O-U-S。 好，这个第一个野心这个形容词名词形式先给大家普及一下。接下来呢是 administrator， 管理者，行政人员。 administrator 这个词呢，有的人觉得应该是 administer， 不对啊，正确的英文是 administrator。 我给大家拼一下 A-D-M-I-N-I-S T-R-A-T-O-R 啊，所以 administrator 管理者啊，这个拼写要知道。 The next one minor， minor 就是 major 的反义词。 对， major 是主要的，多数的，而 minor 呢就是较小的，较少的，或者说是次要的。 好，同时呢 minor 也有名词指未成年人叫 minor， major 呢是成年之后的18岁以上的人。 嗯， 比如说你像在这个美国如果你是 minor， 你不可以去商店买烟和酒因为他要看你的这个 ID， 确保你是 major， 他才可以，店主才可以卖给你烟或者酒。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eventually。 哎，这个很简单，就是最终的，最后的，你一般会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看到这个 eventually。 好，它呢就如同 finally， 但是 eventually 呢，老有人觉得跟 event 是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拼写是 E-V-E-N-T U-A-L-L-Y， 那它其实和那个 event 呢，你可以去联想，去记忆这个单词，就是在一个事情快结束的时候尾声的时候，最后，所以这个单词的含义是个副词，最终，最后。 event 是名词，事件的意思。Next one, election. Election 是选举的意思。那说选修课，有时候也用 elect 这个词去做这个课程的选择。好，然后是 address. Address 这个单词呢，它比较有意思。作为名词来讲是住址。那么它还有一个含义呢，是指讲话、致辞，也叫 address。同时它还有动词的含义。讲话、致辞以及处理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你提了三个你关心的问题，然后呢领导可能给你回复了，然后呢你说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回复，你可以说 two of the three questions have been addressed but one is not 就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被谈及， 这个谈及也可以用 address。 好，再往下一个词是 contract。 contract 是合同合约啊，就是做买卖签的合同都可以叫 contract， 租房签的合同 contract。 嗯， 那么 contract 还有一个名词的含义，指人是 contractor 啊，他就是承包人，也就是签完合同去你去替你执行的这个人叫 contractor。 好，最后一个是 complicated。 complicated 就是很复杂的啊， 就注意大家这个单词的读音，它的重读音节在第一个音节上，是 complicated。 因为我教学生的过程中老听见有同学把它发音成 complicated， 不对，重音不在 k 上面，是在 con 上面，复杂的形容词。好，那我们今天呢生词的预习就是这些，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放第一遍的录音，请大家听一下具体两个人谈了些什么。 Good morning, Youth Council, Caroline speaking. Oh, hello, I'm interested in standing for election to the Youth Council, and I was told to give you a call. That's good. Could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it's Roger Brown. Thank you. I'm Caroline, the Youth Council Administrator. So, do you know much about what the council does, Roger? I've talked to Stephanie. I think she's the chair of the council. That's right. And she told me a lot about it. How it's a way for young people to discuss local issues, for example, and make suggestions to the town council. That's what made me interested. Fine. Well, let me take down some of your details. First of all, how old are you? You know the council is for young people aged from 13 to 18. I've just turned 18. And where do you live, Roger? Well, that's a bit complicated. At the moment, I'm looking for a flat to rent here. So I'm in a hostel from Monday to Friday. I go back to my parents' place at the weekend. Okay. So where's the best place to send you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uncil? Oh, to my parents' address, please. That's 17 Buckley Street, B-U-C-K-L-E-I-G-H Street, Stamford, Lincolnshire, though you don't really need the county. Oh, I know Stamford. It's a lovely town. And what's the postcode? P-E-9-7-Q-T. Right, thank you. So, are you working here, or are you a student? I started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a couple of weeks ago, and I've got a part-time job for a few hours a week. What do you do? Well, I've done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I've just finished a short-term contract as a courier, and now I'm working as a waiter in one of the big hotels. Uh-huh. That can't leave you much time for studying. Oh, it's not too bad. I managed to fit it all in. What are you studying? My ambition is to go into Parliament eventually, so my major subject is politics. That's partly why I think the Youth Council is important and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And I suppose you're also taking a minor subject, aren't you? I know a lot of people study economics too. I chose history. To be honest, I'm not finding it as interesting as I expected.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讲解的是